幺幺。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14日。中国旅游研究院携程旅游集团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今年春节假期我国超过600万人次选择出境游，在目的地榜单上，泰国、日本、中国香港分列前三，韩国则从去年的第三滑落至第四。不过国人自由行大幅增长，正成为韩国百货业的新增长点。元宵节伴随着烟花爆竹的人以及不利的扩散条件， PM2.5 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北京市环保局分析指出，元宵节当天深夜钾离子、硫酸盐和有机物的峰值特征尤为显著，成为了该时段 PM2.5 中最主要的组成，也反映了烟花爆竹燃放对空气质量的显著影响。最后来关注旅游生活，三河市旅游局提醒您要选择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齐全的正规旅行社，还要与旅行社签订书面旅游合同，再确认旅行社是否办理相关保险，是否安排正规导游，租用有正规手续的旅游用车，千万不要盲目追求低价旅游线路，谨防低价陷阱。这里是新闻九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对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九点之后，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森，各位情人节快乐。有没有想好今天要怎么样去度过这样的一个节日呢？今天的第一首歌会跟你听听看孙慧伦的《恋恋真言》。 决定忘记他，长久以来我不

熊天平的这首歌《一个人流浪》，接下来继续听到 FIR 的《月牙湾》。作为在当年出道非常火，然后有很多经典传唱歌曲 ，FIR 呢，虽然最近几年他们是没有新的作品，不管主唱也好，或者说乐队当中的一些成员，可能他们在解散之后作品会少一些，但是当年的经典歌曲同样在不断的被传唱。今天要听听看《月牙湾》。 天空的沙粒带着我们的记忆，我曾把怒看回去，这情关慢慢好弯曲，梦想穿过了细雨，包含了多少的猜疑，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多少的猜疑，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心房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有更多去吧，也许可能蒸发。

德阳上弦月2004版，接下来会继续听到今天九点末尾歌曲叮当翻唱自杨宗纬的这首非常具有难度的洋葱。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占领，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着迷你的我笑得多合群，

的实力唱将呢，他的唱功是备受肯定的，并且很多的一些歌曲在经过他演绎之后都会有极具爆发力跟穿透力的感觉。接下来是那英的一千一万遍。

的心动不爱爱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你和我分不开。 范玮琪的这首歌《一比一》，接下来是沙宝亮的《Mr. Bad》。说到沙宝亮呢，他唱歌非常的细腻，情感的把握非常到位。来听听看这首《Mr. Bad》。 Hello， 现在时间刚好，依旧 I don't bow， 不如换的饮料，你坐在对爱没挂在嘴头，画面越来越小，已经无处可逃，现在进入我的频道。有点疯有点坏，这感觉有点奇怪，人不坏你不爱我就是 Mr. Bad， 我想要你想要都不止一个拥抱，不需要太多礼貌。不算是很好，你站在对面看摇我，裙摆快要燃烧，月光越来越少，我们无处可逃，如此寂寞就是火药。有点疯有点坏，这感觉有点奇怪，人不坏你不爱我就是 Mr. Bad， 我想要你想要都不止一个拥抱，不需要太多礼貌。 想接近自己，不爱不

吸引的歌加速度，接下来听到今天末尾作品我答应你，来自于动力火车。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芬，明天再见喽，拜拜。 你的脸庞是一首歌，在晚风中轻轻的唱，清澈明亮不会忘。拥抱是一首歌，在我怀里轻轻地唱，脆弱坚强我都 Yeah.